第十四集， 油锅逐渐热了起来。白思君把蛋液倒进锅里，接着迅速地挥动锅铲翻炒。 或许不应该这样想，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区别对待。梅雨辰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是我自己的想法有问题。 鸡蛋炒着金黄，白思君放入切好的火腿肠丁。当所有火腿肠都均匀地包裹上热油之后，他倒入事先做好的白饭。 没错，不应该有偏见，把同性恋划分到正常人之外是明显的歧视行为，这是不正确的。 放盐关火，一锅香喷喷的炒饭完成了。白思君松了口气，心中某些纠结的想法也跟着舒畅了。他拿起小勺尝了一口，咸淡适中，但不知道梅雨琛的口味如何。 你来试试盐味合不合适吧。 梅雨琛再次回到厨房，白思君想要找个干净的勺子给他。然而这时，梅雨琛突然握住他拿勺子的右手，就着他用过的勺子舀了一勺炒饭，然后微微低头把勺子含进了嘴里。白思君愣在原地，他感到眼前的画面好像被无限放慢了一般。梅雨琛含住勺子后，眼眸一点一点地抬起，一双好看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。由于梅雨琛还握着他的手，两人离得极近，他甚至有一种错觉，梅雨琛嘴里咬着的似乎并不是勺子，而是他的手指。慢动作镜头的背景音乐是鼓噪的心跳声，梅雨琛眼眸上挑，眼底是白思君从未见过的风情。在那一瞬间，他竟然直接看呆了。或许只有一秒，又或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。梅雨琛直起身，弯着眼角笑。 挺好，这是是不是忘了放葱啊？ 他一点也不好。白思君抄起盘子就开始盛饭。 嫌弃就别吃。 梅雨琛在一旁压着嗓子直笑。 不嫌弃啊。 午后的太阳从云层后露出脸来，照得客厅的地板闪闪发光。梅雨琛抱着电脑懒洋洋地握紧沙发里，原本已经顿下来的码字速度又恢复到了早晨的水平。白思君看了看微信，没什么重要的事，他重新拿起 Kindle， 但注意力还是和之前一样无法集中，或者应该说更加无法集中。那耳边的低语和漂亮的眼眸总是扰乱他的思绪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梅雨琛可以比女生还要撩人，难不成是他的错觉？实在看不进去书，白思君放下 Kindle。 我去打扫院子。 梅雨琛抬起眼来，明显有些不解。 我可以找人打扫啊。 没事儿，中午吃的太饱了，正好运动一下。 其实白思君一点也不想打扫，他又做饭又洗碗，忙活了大半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才可以闲下来。但是客厅里梅雨琛的存在感太强，总是让他分心，而庭院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离开但可以远离梅雨琛的地方。梅雨琛沉默着垂着眼，在白思君即将离开客厅时，他突然开口。 你是不是无聊了？ 没有，我就是 我写了个开头，你要看吗？ 白思君的脚步立马顿住，他差点以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梅雨琛说的是写完再给他看。 我现在就可以看吗？ 梅雨琛的左手在键盘上按了两下，看样子是在手动保存。 不想看吗？ 当然想，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大半个月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折腾太久反而没了之前的那股激动。白思君重新在沙发上坐下。 我会好好看的。 故事开头是一个男人收到一个快递，快递包裹里有个 U 盘。 男人把 U 盘插上电脑后，发现是个恋爱养成游戏，然后就没了。白思君扫了眼左下角的字数，不到2000字，他意犹未尽地抬起头来。 这就没了？ 梅雨琛一手撑着下巴，嘴角的线条随之歪向一边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白思君。白思君知道梅雨琛在等他谈感想，但这么点字数，实在是看不出什么来。 文笔还是一如既往的流畅。这都是什么废话呀？ 梅雨琛的眼睑耷拉下去了一些，一看就不怎么喜欢这个感想。白思君尴尬地咳嗽了一下，用从剧情上找话说：“ 这个游戏应该有什么玄机吧？” 这也是个废话。梅雨琛写的是悬疑小说，不是恋爱小说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游戏不对劲。梅雨琛没什么表情地应了一声，算是给了白思君一个台阶下。 不过这个游戏是恋爱养成类的，里面会有恋爱的情节吗？ 梅雨琛擅长用文字刻画人性，作品的故事情节通常偏成人向。如果用颜色来比喻的话，他的作品应该是红黑色，又炽热又深沉，显然和带有粉色气息的恋爱两字不甚相符。 开头有一些。 梅雨琛淡淡地回道，明显一副不想多说的样子。白思君突然有种感觉，其实梅雨琛没怎么想给他看，只是因为觉得他无聊，所以才故意给他找点事做。既然如此，白思君也只能顺着聊下去。 你好像没有写过恋爱的题材。 确实。 梅雨琛用食指卷起肩上的发丝， 这个不太擅长。 因为是男女的吗？ 白思君下意识地问，但问出口他就后悔了。他不想表现得在意梅雨琛的性向，怕被误解为恶意，但事实上他确实没有办法做到泰然处之。 跟性别没关系，单纯就是不擅长。 没事，应该难不倒你。由浅入深难，由深到浅易，你既然可以写出复杂的人性，那简单的恋爱肯定不是问题。 你是不是觉得作家写作都靠想象啊？ 熟悉的作业又来了。白思君垂眸思索了一秒，接着抬眼。 想象是很重要的因素，但基础应该还是个人经历， 或者说个人积累。 这次他没有讽刺白思君的回答，也没有故意为难他，倒是让白思君小小的吃了一惊。 我的故事情节来自于我经历过或接触过的事，包括看其他作家的小说或影视剧作品来激发灵感。但是恋爱方面我一片空白，所以会比较难写。 梅雨琛说的时候，白思君开始还边听边思考，但是听到一片空白四个字时，他的思绪一下就卡住了。他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不太确定地反问。 一片空白？ 梅雨琛停下玩弄头发的手指，半睁着眼眸。白思君极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惊讶。 你没谈过恋爱？ 梅雨琛无所谓似的耸了耸肩。 没有啊。 那还装什么高手？感情那些香艳的描写都是看小黄片学来的。白思君突然有了底气，因为他好歹谈过恋爱，从这一层面上来说，他应该算是梅雨琛的前辈。或许是白思君的表情太过微妙，梅雨琛皱着眉。 你那什么表情？ 没有。 白思君赶紧收起心里不知从哪里来的自信。 我只是没想到写文还耽误谈恋爱呢。 梅雨琛盯了白思君一阵。 不谈恋爱有什么问题？